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做完一切，楼隐走到吃小吃的面前，简练道： 教你了。 池小池轻握握他的掌心，发现那里温软干燥，一点汗都没有出。不顾一旁已是瞠目结舌的魏十六，池小池迈步欲出，可在把视线重新对准地上的脏辫男时，他猛然一惊，试图阻拦。 等一下，我还有。 然而一切都已经晚了。在那八分钟的预知画面里，赵柔没有看到来救他的人，所以他才为了避免受辱急着想死，但现在他不着急了。赵柔倒卧的地方距离脏辫男倒下的位置不远，他拖着双腿，双手举起一块有人脸大小的石头，面无表情朝脏辫男的后脑狠狠砸下，那颗脑袋从中间绽开了白色的花。赵柔好像无知无觉，重新把石头举起，再对着同样的地方砸下。他将这个动作僵硬地重复了五六次，直到双臂脱力，再也举不起石头来。这块石头原先沾着他临时旅伴的血，现在赵柔为他报仇了，也不算辜负他们整整十一个小时的相识之情。这一切发生得太过迅速，直播间里的观众都傻眼了。不多时，比刚才刷屏速度疯狂百倍的弹幕大批大批涌现出来，甚至一度引起了直播屏幕的卡顿。 操！我操！老子刚投了十注， 五十注都他妈打水漂了。 这三个人是打哪儿冒出来的？弄死他们！ 石小池本想留脏辫男一条命，问明他的身份，现在看来也没必要了。搜遍脏辫男尸身，楼隐只搜出一块染了污血的尖石头，扔到地上后，冲池小池沉默地摇了摇头，没有找到铁牌。这人并不是鲶鱼，不过是一个被力量迷了心和眼的人。池小池随意靠坐就近的一块岩石上，观赏弹幕区海洋般的谩骂。 我靠，四打一要不要脸？ 操操操操操！ 恶心恶心恶心！ 上面那个 ID 刷了多少条啊？压了多少注？输不起是不是？ 幸灾乐祸的滚！ 池小池他们的行为让许多人近百万的投入直接打了水漂。刀子割下来的是白花花的肉啊，他们不炸才怪呢。各种脏话和诅咒不绝于耳。有人在偷偷下注买这三人，也有人在想办法整治这三个从半路杀出的程咬金。 我还买了其他人。 叫他们杀了他。是啊，下悬赏令。 说话间已经有人去买了悬赏令了。悬赏令是一种游戏道具，可以指定任务者以及杀戮对象，需要下注者花钱购买，可以指定某人去杀另一个人，相当于寻常直播间里的打赏道具，价值颇不菲。只要有人选择接单，成功完成任务，且最终进入那三个存活人员之列，接单人就能拿到 5% 的赌资分成。大多数异能者如赵柔在外面都是有家人朋友的，就算能活着出去，手染血腥又知道了机构的秘密，想也知道不可能离开啊，八成是留在机构里，为机构卖上一辈子的命。这笔钱也算是对他们家人的安慰了。A6 区发生的骚动不小， 许多分散到地图各处的异能者都关注到了异常增长的弹幕量，并从弹幕中猜到了发生了什么。而发布悬赏令的特殊提示音也在五六个异能者的腕表上陆续响起。在 A12 区，一个异能者的腕表足足响了五声。原因无他，他的异能还不错，而且 A12 区离 A6 区最近。在第六声响起时，他把表盘狠狠朝一侧的树上挥去。然而表盘坚固，在树摇叶动间，表面竟然连一丝碎纹都无。替着原寸的异能者背靠上摇撼的树木，用指关节抵住眉心，自言自语： 神经病，杀你个头，你们怎么不去杀？ 他甩一甩头转身欲走，却在三步开外站住了脚。他抬腕打开弹幕区，静静看了一会儿。 A6 啊， 他沉思良久，终是下定了决心，放下手，调转了行进方向，拔足往 A6 区奔去。这个突发的意外，对方才被入侵的官方鲶鱼总部来说，无疑是雪上加霜。尤其是应急处理部，人员人手一部电话，忙着接从各方玩家打来的私线电话。应急处理部部长焦头烂额，放下一通来自某个高层的电话，掐一掐鼻梁，正想歇一口气，就又有一个部员推门而入。 部长。 部长端着加了三分奶的咖啡，表情却活像是端着一杯酸苦的中药。 你最好能给我一点好消息。 部员翻开手头文件夹，一脸的苦大仇深。 这里一共有两份文件，一份是数据分析站传真过来的，因为游戏才上线三年的缘故，录播资料库尚在建设中，他们只能尽量把D20区域找到的5G遗体身上的录音录像装备进行复原，结果是所有装备都遭到了物理损坏，没有复原的可能了。 部长眉头皱成了川形。 那他们体内埋设的窃听器的录音呢？ 部员犹豫片刻道： 全部遭受到了物理摧毁，无法复原。 部长豁然起身： 什么？ 部长并不指望从那些被摧毁的装备里能得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。每个成为正式员工的鲶鱼都会接受一次手术，在皮下植入录入式的窃听器，以方便实时进行抽查式的监控。正是因为知道这桩内情，他才会如此震惊。植入窃听器是以体检为名的微创无痕植入手术，每个植入者都被提前注射了麻醉剂，对于体内被植入异物一事无知无觉，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被监听着。后来派去的两个人都是被炸死的，身上的窃听器遭到物理摧毁还能理解，可先前集体死去的三人小队又该怎么解释呢？魏十六怎么会知道他们体内藏着窃听器，还能精准地进行定点摧毁呢？部长只觉睛明穴胀痛不已，烦躁地捏了捏才说： 第二份文件是人事部送来的吧？除了我们已经拿到手的魏十六的资料，后来跟他在一起的那两个人分别是谁？ 部员低头看着文件夹念道： 石江宇，就是那个戴面具的人，25岁，格斗教练，参加过 Kickboxing 自由搏击赛，拿到过银牌，在3号机构里进行过能力测验，其能力表现为对钢铁一类的非生命物体的自由操纵。 行了，那个戴眼镜的呢？ 部员微妙地停顿了片刻，才继续念道： 白安逸，21岁，考古学和天文学双料学士，目前是 A 大学考古专业的在读硕士研究生，在9号机构里进行过能力测验，其能力表现为…… 研究人员捏紧了手头资料， 不明。 部长抬起头来问： 不明是什么意思？ 不明是指他体内的 A 类球蛋白分泌指数确实达到了异能人的标准，但是他似乎并不知道自己的异能是什么。 电击过了吗？ 部员把资料摊放在部长的桌子上。 即使在电击刺激下，白安逸也没有使用出自己的异能。